西东那扇窗，辽阔的草场和天空，一群少年奔向了远方，一路花香一路唱，那是我们奔向了远方，一路花香一路唱。

相遇的时间。你说空瓶适合许愿，在风暖月光的地点。于是三月你就如期出现，爱之桥也不再遥远。骄傲的飞远，我栖息的夏天，听不见的宣言，重复过很多年，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，吹远多年的侧脸，吹远鸣唱的诗篇。你骄傲的飞远，我栖息 很多的吉他，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。 在无力奔跑，度过完美的一天，度过完美的一天。 默的天让人却把命运主宰，尝过这一代七星澎湃，跨巨岭山脉，奔星辰大海，我们对世界告白，年轻的心会给中华民族。